天涯，心里永远不灰心，燃烧着真心情，诺言已不变，这一生只要有你，什么都愿意，有欢笑有哭泣，一切变成甜蜜，黑夜和晨曦，狂风和四季，我想温暖的摇椅永远抱紧你，我的心总会真有意，最真的爱全部献给你，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生死 的经典老歌《爱是永恒》之后，请您继续欣赏陈明演唱的《变心的翅膀》。这首歌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，是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。 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。多少骄傲沉淀着幸福的温暖，

下面我们来欣赏千百惠演唱的《走过咖啡屋》，这是一首很有怀旧味道的歌曲。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，停留在一个曾经驻足过的咖啡屋，也停留在一段难忘的歌声里。 什么？

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千曲歌，

旋律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《凉凉》，这是电视连续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片尾曲，也是今天《千年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入夜渐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。 刻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是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。 水一方。 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。